我从不后悔，相爱滋味两人慢慢体会，最初的诺言在心中准备，一生面对， 一生面对， 长相随。相随。